01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将于本月13号揭幕，在为期105天的时间里，向广大观众和歌剧爱好者献上4台国家大剧院制作剧目与1台歌剧音乐会。此外，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歌剧主题普及教育、展览、周末音乐会、歌剧电影展映等活动也将继续引领观众领略歌剧艺术的魅力。本月16-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将在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集中演绎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和歌剧经典作品。戏剧《恒星》今天开始到本月7号将在彭浩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引领观众认识自闭症群体的公益戏剧作品，讲述了在母亲去世之后，妹妹对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逐渐了解，消除隔阂，发现哥哥纯粹美好心灵的故事。京味话剧《皇城根》今天到8号在菊隐剧场上演，吹糖人的爷爷用手艺养活了一家人，喜欢传统文化的孙子想要继承爷爷的手艺，父亲却强烈反对，作品真实反映了传统技艺在传承当中遇到的窘境。鼓楼西剧场明天到本月7号将上演戏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法国作家让·吕克·拉高斯的这部作品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讲述了一个不常回家的浪子和他那些隐藏在心中的爱的故事。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各自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冰梅、徐明、黎敏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日本摇滚歌手雅 Day 2 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本周6将在 M 空间举办，本场演出中他将带来深受乐迷们喜爱的与我的手指一起跳舞等众多作品。昨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联手成立的北京校园戏剧教育联盟也在签约的同时正式成立。这是北京第一家以专业艺术团体的艺术资源为支持，针对教育系统深度推进戏剧教育的美育联盟。本月2号到8号，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成就展系列活动在民族文化宫举办，活动以党的光辉照彝乡，彝乡人民心向党为主题，通过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成就展、楚雄彝族文化成果及彝族服装服饰精品展等7项精彩纷呈的活动，充分展示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年来的光辉历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北京市呢阴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雪，入夜之后降水逐渐停止，预计夜间最低气温只有2度。明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呢还有一次的雨雪天气过程，气温进一步下降，体感阴冷，早晚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北部小雪转多云，偏北风是12级，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 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只有10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北京市是阴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雪，明天还有一次雨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随时增加衣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许征。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在错位的时空下，有这样五个不同的人，他们用诙谐讽刺的方式诠释着人性的丑陋与黑暗，在现实话题中捕捉着人性的复杂。这里的演员没有西装革履，没有潮流服饰，有的只是脸上画着诡异妆容的男男女女。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感受银河街道128号的独特魅力。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哎呀，这个名字听名字就很诡异的一部剧啊，叫做《银河街道128号》。那它具体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而且要跟大家说，如果您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您会发现这部剧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啊几位嘉宾也都是这个装扮非常的应该要叫奇异啊。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导演说了，人家平常就是这么打扮的。 哦。那我们一会儿要聊一聊了。 没错呀。好，今天请出我们几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银河街道128号的导演苏丹，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苏丹。 哎，欢迎苏导。 还有一位呢是演员大田二，欢迎田二。 大家好，我是大田。 哎，欢迎田二。 另外一位呢是演员王佑驾啊，欢迎。 大家好，我是王佑驾。 最后一位呢也是这部戏当中的主演，叫做耿仁培，欢迎你。 大家好，我叫耿仁培。 哎，欢迎仁培啊。哎，刚导儿，我这么刚才那一说，这个你跟导儿肯定生气了。你看这什么，我就诡异了，就是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戏装，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这就是我们平时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 其实我们大家平时都这样。 哦，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因为我看了，我可能会有一个思想预设啊，因为我看这个剧情介绍里边会有，比如说有来自外星的人，有来自地球的人， 没错。 然后所以刚才四位一到的时候，我就感觉唯一一个地球人可能就是这个佑驾了啊。感觉特别像，我还以为哦，那这其余三位就是外星打扮啊。所以那我们剧中的形象会是什么样子的 啊？剧中形象反而是他们两个是住在外太空，然后这个是住在地球上。 大田儿住在地球上， 对， 佑驾和仁培是住在外太空， 对，而且他们两个是演的一对儿。他是女主，他是男主。 对，还玩了个反串。哎，你别说，佑驾还是比较秀气的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话剧到底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话剧呢？我们先请哪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剧情我就大概先讲一下吧。 嗯， 首先这个故事它其实发生在4018年的外太空。 嗯， 对，在那个时候呢，是分别是地球和外太空居住了两种人群。 哦， 普通人住在地球上。 嗯， 然后一些有名的人啊会住在外太空。 哦， 对，所以像这个因为有身份的他是心理医生。 哦， 然后呢那个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他们是住在外太空的。 哦， 对，然后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呢，是女主廖美丽发现了自己的丈夫有了别的女人。 哦， 所以呢她要摆一桌晚餐。嗯，然后要把这件事情要说清楚。所以这个是相当于几个朋友之间的最后一顿晚餐。 嗯， 吃得非常哽咽。 哦，这有点就是鸿门宴加最后的晚餐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有这种的味道在里边。嗯，啊， 是的，是的。 所以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首先，我想问一下几位这个主演吧，田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剧本的？啊，看到这个剧本。 具体来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剧本有很多版本，但是我拿到剧本是去年。 嗯， 然后就是原版是伍迪·艾伦的《中央公园西路》。 哦， 然后到我们这版把它放到外太空呢，其实是根据苏丹导演他自己的就是对于文本的构思来创作。 哦， 所以我拿到是去年， 就已经是去年的最新版。嗯，所以导这个，当时这个剧本就是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啊？ 其实因为最早的中央公园西路是我们我之前的剧场出品制作的。 嗯， 我对这部戏非常有感情。 嗯， 然后当时导演是一个男导演。 哦， 所以我当时只是出品人。那么这一次呢，我是觉得应该从女性视角出发。 嗯， 而且应该是从我的眼睛里出发，做一部我觉得不太一样的一个中央公园西路。 嗯， 对，而且因为我其实也很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 嗯， 那么我就想看看我的手法会将这个戏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对。哦，所以放到了一个可能更未来的一个时空里。 哦， 也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向往吧。 嗯， 因为我知道我去不了嘛。 对，对，我们就首先过了2000年后的那个生活， 就4018年。 啊， 真是2000年以后。 对对， 啊，我估计也就我能活。哎，拜拜。要活到那个时候，也就走路都这样走了。啊，对，所以当时您是根据了伍迪·艾伦的一个作品，然后呢，触发您的灵感，然后又进行了一些改编。 改编，对，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人物关系。我们让这个佑驾先说一说，你在剧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你和其他人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啊？ 好，我们一共是整场戏是由5个人来完成的。 哦， 然后我饰演的那个叫廖美丽，然后是一个女人。 哦， 真的是一个 女人说话是什么样子的？ 你 话筒可以离得近。 你作为一个女人，难道你不知道女人说话？ 我是问佑驾， 啊，就是女人 她是怎么去扮演女人的那个声音的？ 而且她尤其是住在外太空， 哎， 外星女人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呢，其实就是那个在这部戏里面，我的这个声音的处理，不会像是以前的一些反串啊，或者说怎么样，故意的去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尖啊，什么那种小姑娘的那种。其实还是跟我的本来的声音是有，因为廖美丽是一个女强人。 嗯， 她跟别她骨子里面其实是个男人。 哦， 对对对，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说，在这个的处理上，我们都是达成一致，没有说会像以前啊反串，真正的那种反串，然后把自己的声音故意变挤成那样。 哦， 这次还是比较自然的去想的，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还是跟平常自然话一样。 啊， 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女人的外表，但是其实你一说话就展示你内心。 嗯，他其实还是就用本声来进行表演。 没错 啊，人家简直是 稍微的能 温柔点 啊。对对对 啊，温柔一点。 但有一些就是有点像声音跟我的长相是有反差的。 嗯， 这种感觉是吧，导演？ 嗯，反正其实现在演下来，女性观众喜欢廖美丽很多。 嗯， 对，而且反而不会认为她是个男生。 觉得他很可爱， 嗯，就特别的舒服，哦、就是 对， 没有做作的去表演一个女人， 哦、 也没有非常的就是翘个兰花指的那种，完全没有。嗯、 其实反而就是去掉了那些外表形式上的女人的东西以后，哎，那就要神，就是、这个、 对，所以他要走心 哦，要走心。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他是如何寻找女人的这个神韵的啊。哎，问一下任培吧，任培，你是剧中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是饰演廖美丽的老公 啊。 然后那个坐我旁边大田是、她是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女生。 哦，明白，大概明白关系了， 之中的一个。 哦， 所以我这个、那个人物就是比较乱，在那个里面、感情方面比较乱。 嗯嗯， 就是在整部剧就是穿插我和他们的关系，还有就是跟大家的关系。具体的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戏，然后 哎， 可能说不太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但个大概的一个关系，人物关系我们都已经明白了啊。咱们的剧什么时候演？也可以给我们先说一下啊。 我们现在其实每天都在演出， 哦、 对对，所以就是会。应该会演到四月底 啊、嗯！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望京的麒麟社那边有我们的剧场，叫麒麟瓷剧场。 哦、 对， 哎，对，我们的 那个瓷场的瓷， 对，瓷 铁 瓷，哇，瓷剧场，那也 把你吸引过去， 对，那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尤其是苏导，真的是把这个剧场打造的一直都是非常的先锋和实验的啊，一会儿也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好呀好呀，其实我注意到啊，看了一下这个剧照，我觉得这个剧照里的人，因为两千年后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人的长相，我觉得还确实是蛮颠覆性的，是吧，大帅？ 哎，对，那我们得让苏导来说一说，您在这些人物造型设计上这。是您的创意还是说舞美老师给的创意？ 对，反正我的戏呢是所有的灯光、舞美、服装、化妆、造型什么的都会是我由我的点来出发。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统一。所以其实在所有这个戏的人物的设定吧，形象都是我来定的。 哦。所以他整个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黑眼圈，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他们，谁知道未来会流行什么？对，但是呢，因为首先我们做戏剧的人要保证我们有一张戏剧脸，所以我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把很早期的欧洲的戏剧脸可以再重返到舞台上，对，然后再进行了一个新的加工。 对，其实这里边的这个服化道是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吧？ 对的， 对，看莎士比亚话剧的感觉。 对，而且里边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面具的形象就是很像后来演变成那种小丑的那个、 小丑 的 对对对 那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哇，确实是。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会看到，不光你像他的服装，你的服装也是有点欧洲的古典的那个 范儿。对，所有的服装都是我那个挑选，然后我还要进行改。 对，很繁复，有一些那个花边蕾丝， 你自己做啊？ 对，对，就是对，大家一起 设计是吗？ 对对对，大家一起对。 哇、这个大家可以如果现在能够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图片和剧照啊，为大家呈现出来。 哎，我想问导演，你在里面有角色饰演吗？ 哎呦，特想演、 我今天看到导演苏导的这个样子啊，我觉得他应该在里面要演一个角色的。就是那个状态啊，那个 大魔王。 你怎么会装大魔王呢？ 是你那种老大， 很美的 老大 啊，对对对，老女王范儿。 您说说您有演吗？ 我没演、但是其实跟演了也差不多，因为五个角色我觉得他们都有我自己内心的东西、所以都赋予给他们了。 那你说大田，你觉得你是承接了导身上的什么特点？ 对，什么特色？ 我里边有一句台词是我想当电影导演、 导演， 我想当导演、对、导演、然后不用考虑票房，也不在乎评论，不使用任何明星，没有广告植入，也无所谓是否得奖，就是想做脑子里的电影，这个是他一直坚持的，苏丹导演一直坚持的东西，所以在朱迪就我那个人物身上。 对，所以当他这句台词就是您这些年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胡思乱想，对， 哎，纯粹的一个人，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社会很少了。 哎，那您的这个梦想有实现，有去实现过吗？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就在实现着这件事情，因为碰到了瓷剧场， 对，所以真的是很幸福，就我们团队真的都是很幸福的。 嗯，这是说到了其中一个特质啊，我们再问佑驾吧。佑驾，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导的特质在这个角色当中？ 哎，我刚才说廖美丽是个女强人嘛，现在看到了， 对，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承接了导内心深处最女人的一面。 对啊， 主要是他要是来演，我就没活干了，我就得去拉拉大幕啊什么的。就是廖美丽的内心呢，就是一个女强人，就是她，不管发生什么，可能她深吸一口气也就过去了。就生活中啊，她可能就像那其他的，可能就是她发生的一些事，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说她的性格的话，可能深吸一口气他就过去了，就顶过去了。 就平时生活当中苏导就是这样的， 很强大，内心很强大， 调整一些，调整一段时间就 自我催眠的很好。对， 不，苏导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外号是吧？ 没错， 对，苏导然后我们对啊，有啊，我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哎，你知道吗？ 老底翻出来了， 你们都不知道。 哎，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苏导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你等会儿我给你找找。我刚才看了以后，我还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叫， 我知道他是炸裂感十足的颠覆式表现力。反正我知道他是这个，这个是很出名的。 对， 然后他曾经有一句格言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再荒诞的外表也不比我们的现实生活更加荒诞。 是的，是的， 对。 什么时候发出的这样的感慨吧？ 对呀，啊， 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挺荒诞的，真的是这样，连我妈我爸可能都接受不了，对，所以就是觉得，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可能是我想要的。 你觉得很有意思是吗？ 很有意义，就是有感触的是生活着，而不光是一个躯壳吧。 哎，那我们让这个任培也说一说，您在身上就是导给你安排了哪些你觉得应该是他的东西。 因为我这个是个男性角色啊，所以我感觉是那个导演在生活中所遇见的或者看见的或者是吧， 他眼中的一些部分男人。 对，把他们的特质，对他们优秀的特质还有一些不好的特质组合起来的一位男性。 明白，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你身上。哇， 对，尽力吧，但是 那你压力好大。 对对对，虽然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但是是这么个人物。对， 就你很割裂，其实你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特色，你可能是 N 个男性的角色的那种， 就 N 个现实男人的集合体。 对 对, 对， 好的坏的放你身上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独立拿出来都是有时候都很分裂，有懦弱的一面，有坚强的一面， 对对， 有温柔的一面，有那个严厉暴躁的一面。其实这个人物也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只不过他是就是把所有面都展现出来了，在舞台上。 哎，我找到了，就是有专门有媒体报道啊，就是用了这样一个词，说这个苏导呢被称为戏剧女魔头和天马行空本人。哎，你们有觉得她是去戏剧女魔头吗？还是这你们有觉得她是大魔头吗？ 大魔头， 大魔头这个词啊，就是在用在 他的 戏 创作上。 对对对，那平常的话，其实他性格还是跟我们一起玩的都非常好。哎，性格还 其实我想知道导你的这种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是说我的着装还是我的？ 对，就是这种导演 作品风格和你的着装还不是同步的是吗？ 不，因为我最早以前是做音乐的，对，然后所以就是也做个演员，然后写过歌，所以就是着装是从小就是长大都这样，就是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喜欢别人没有的。 你爸爸妈妈不会 对，有段时间我爸妈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那个在街上走的。对，就是两个平行线嘛。 但我觉得苏导的那个装扮很酷，你看他手上戴的那是什么？就是那个像铁，就是怎么做 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想。 自己的装饰 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没有，就是我喜欢去一些就是古着店，然后淘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像古铜的那个质感。 对。 所以你们队员的这些装扮也是你给设计的吗？ 形象造型是吗？你看田儿， 大田儿呢？大田儿，你 田儿是黑嘴唇。 对，你是在认识到导以后开始风格变成这样的，还是说你之前就是这种风格？ 你说头发吧。啊，对，是这样，等于说 我其实以前也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父母可能会觉得说这小孩不正常，然后他们的那种观念迫使我不能这么做，但是因为现在不独立出来，还开始干自己的事情了，也没人管我了，所以 开始叛逆了， 对，叛逆期才开始的，就开始这么着。 那就是说，其实你们都正值青春期啊， 没有， 你们把青春期的很多想法拿出来用了是吗？ 我觉得不光是青春期，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一个团队， 哎，没错， 他才可以我在表现。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不是这样的团队里，那你出来，你可能你还会压抑自己说，说啊，我不要去这样。 对。 但是你突然走到这样一个团队当中，我说我可以这样，我可以放让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的时候，反而是会很舒服的。 我说太棒了，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哈。那您说说您的戏剧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吧？ 我的戏剧风格，其实我最早做戏的时候。总是觉得哪儿别扭，就是看了很多的其他的大师的戏，然后总是觉得我好像应该做一些和他们不一样的，所以就很奇怪，反正就是会这样，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这种，然后喜欢自己动手去做装置，做衣服，然后这样， 所以你就是当时在看一些就是比如我们说经典的或者叫传统的一些戏剧的时候，你在底下看的时候，你脑子里边是不是就一直在给他改 啊？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你就觉得哎呀，你 不断在 这样这样做这样演，怎么是这样的这个造型？我要做的话，我会怎么样 啊？对对对，会是这样的。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真正有机会自己哇，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了？ 哇，那个时候应该是。是在我和岩井俊二导演合作的那个戏，叫《爱的捆绑》Undo。那个戏因为完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创作期，然后所有的舞美装置，然后包括造型，包括服装，全部都是我自己。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好像是把我自己掏空过一次，然后又死亡又重生过一回的一个戏。 然后呢，等重生回来以后 就一发不可收。 哎，一发不可收拾，就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风格来去打造， 对， 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任培，你当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我是叫其他两位。那个师姐 师姐师兄 们就是比他们稍微晚来一会儿，是在今年的一月底才 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啊。所以你当时进来以后，你对风格你觉得这是我的风格吗？或者 我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外，然后那边的戏剧模式是跟国内不太一样，然后我回国以后发现完全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就是国内的剧团也可以达到一样，就是一种高度或者是一种非常跳跃的思维，或者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模式，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一开始还没有特别适应，就是没有心里没有准备好，但后来现在好多了，现在 其实任培的长相就有点像那种台湾男孩的感觉啊，那个范儿也特别像，其实很酷。你生活当中也这样吗？很酷。 谢谢。那个对对对，也是这样，就是生活中差不多这么打扮。对， 对，所以其实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戏剧叫做《银河街道128号》。经过上半时段呢，我们大家简单去聊，对于这个团队的风格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然后呢，那通过这个团队，这个团队会打造出一部什么样子的话剧？我相信各位在内心也有了一定的这个描绘， 对， 描绘。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因为这部戏剧还有很多的它的特点，比如说像四面台，包括其实还有苏导的自己独特的叫装置戏剧，对吧？都在这方面有体现。那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聊。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 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款需谨慎。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18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系列演出近日陆续开演，本次系列演出囊括8台大戏，其中有7台演出是由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4月27号28号两天，法国的普雷洛卡芭蕾舞团还将带来芭蕾精品荟萃，让北京的观众体会法式的足尖魅力。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这次系列演出的整体情况和亮点，我们一起听一听现场发挥的报道。 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整个系列的文化的演出活动呢，将有8台戏，包括我们熟悉的红三娘子军，包括国外的经典基塞尔、天鹅湖，以及我们现代的芭蕾的作品。同时呢，4月27、28，我们特别邀请了法国的一个著名的芭蕾舞团，他的经典的这种片段，包括罗密欧朱丽叶、1001夜、白雪公主，尤其他的公园更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他是在中法文化之春当中一台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出。导演呢，普雷洛卡在世界上他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当今在法国芭蕾界顶尖的这样的一个编导人才。他的作品艺术风格几乎是以现当代的技术手法来展现他对艺术上的理解和魅力。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 近日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全力打造的大型原创舞剧《雪域天路》开放媒体探班。主创透露呢，计划将在5月1号到5号在新落成的二期剧场公演。青年导演王铎介绍了舞剧《雪域天路》取材于青藏铁路建设和运营当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三代铁路人与天路、藏区和祖国的深情厚谊。我们下面请听一下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们描写的其实是青藏铁路从开始勘探一直到后来建设，最后到运营，这五六十年的一个跨度，通过一家三代人来凝练这三代人，传承那代人的精神。这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有故事原型的，但只不过我们把他们凝练加工放到了一家三代人身上。青藏铁路一开始的勘探者，到后来建设者，到运营者，其实我们这上面都有表述。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由郑恺、杨子姗、张国立、江山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好久不见》正在北京卫视的品质剧场播出。那今天下午呢，剧中演员王森、高晓飞、刘丽、宋元甫来到团结湖街道，与现场观众分享了戏里戏外的精彩故事。演员高晓飞之前在电视剧《急诊科医生》当中饰演乔娜一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在《好久不见》当中呢，出演了一位精英人士简单。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高晓飞对于剧中角色的解读。 其实啊，这个简单啊，是一点也不简单，因为他是花朵朵的一个像军师和表姐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他的爱情啊、事业上遇到所有的问题上的时候，第一个人想到就是我为他来答疑解惑，为他出谋划策。现在可能出现的次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看到那个网络上面啊，弹幕上都说这个表姐的事业都是在喝酒啊。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一个女性。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是 银 河 街道 128号。咱们首先欢迎一下导演苏丹。苏导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苏导。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演员大田儿，欢迎。 Hello。 再欢迎一下演员王佑禄啊，不是王佑， 王佑驾， 王佑驾， 王佑驾啊！ 大家好，我是王佑驾， 哎，欢迎佑驾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演员耿仁培，欢迎您，仁培。 大家晚上好，谢谢。 今天晚上跟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啊，我们得哎，刚才其实忘了问导导，你这个当然你这个剧改编自这个之前的一些作品，那为什么叫银河街道128号？这个数字有特殊的意义吗？ 其实没有，就是真有人问过我，128号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了那个画面，然后就是觉得。有一个车站在森林里面，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会亮着微弱的光，然后上面写着银河街道128号的列车，始发站，就是会有这样的。 这是你脑海当中的一个画面， 画面就出现了，瞬间的一个念想， 对对，所以就记下来。 可能会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问？因为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啊，尤其是有些好莱坞的作品经常会在这个里面弄一些这个叫桥段、彩蛋啊、怀念什么的，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是有特殊含义的。 其实我，比方说，我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但某一些，比如说住在12层8号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有寓意呢。 对，而且这是导脑海当中的闪现的一个画面啊。那刚才其实，在聊这个剧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佑驾是在剧中要反串扮演一位女性角色。 对， 我们一开始先让佑驾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去体会和把握一个女性的角色的哈？是如何做功课的？哎，你得让导儿听一听啊。 还是到了这个话题了是吧？一个其实一开始找到我是让我面试这个。 就是男性角色的。 对， 那你去面试一个这个。 对，因为我在平常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朗啊，然后很愿意跟人说话，一说起来可能就神经质就闹起来的人。对，可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哎，你要不要试试这个？但是陈永夏呢，是一个据我的年龄啊，比较落差比较大，但是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就说，哎，要不然你试试廖美丽吧。 然后就以一个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才让我去试的。一开始我也是非常的拒绝，我说首先我要反串的话，肯定，我在想我本来是一个，而且我声线啊，或者说我的， 就是很 man 很阳光的一个男孩。 对，我个头还不算太矮啊，不算太矮，就是不，我自己心里面过不去这个坎儿，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像一个，怎么去塑造一个女孩儿， 对。 然后之后呢，是慢慢的，我们经过排练，然后慢慢调啊，慢慢去寻找，包括走路的感觉啊，就从普通的，比如说吃饭啊，化妆啊，或者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就开始每天开始试验自己了，对，往自己身上加了然后就我们在排练室的时候特别逗，就是我只要我干个什么，比如说我去拿包啊，或者说拿钱包，拿东西，拿手机，翻朋友圈，然后所有人就盯着我你那不对那个小拇指啊，怎么着？然后你的膝盖，稍微就是每天就是从生活中 的 调整， 对， 叫坐卧行走，吃饭 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碎碎念了，就是或者有一点习惯了，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想，我要以女人的方式来进行走路，或者 有的时候会恍惚，就是我做平常的一些很生活的一些事儿的时候，我的手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自然的就开始 兰花指，类似于这种 就变柔了 其实大家通过屏幕啊，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可以看到啊，这个右架的手真的很漂亮啊真的是一双女性的柔弱的双手。 这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当你生活中出现了这些变化，尤其是当你慢慢进入角色，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角色你要再出来可能还是要有一段过程的，有时候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有没有觉得 有 佳呀，你最近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吗 就见到我的时候，然后就说你怎么最近好娘啊，你最近怎么了 奇怪 对的好奇怪我说我也不能我只能说 我这是为艺术献身 对我还在找人物感觉其实有这一个月大家都觉得我越来越娘越来越 变化还是很大的 对 那其实导儿你是一开始这个角色就想而找一个男的来演吗？ 其实我最早还是在寻找女演员，但是发现了就是女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她的气场过于顺其实太顺了我其实反而是觉得在舞台上需要有一些逆向的思想就是思维方式 有点刺激的感觉 对而且可能需要这个气场更加硬朗一些就是所以我在想不可能再找一个生活当中真的很女就是很爷们儿的女生来演我反而就想到她再加上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的是她需要弹琴那么她是又会弹钢琴还会拉大提琴还会唱歌还会跳舞那个也是会唱歌会跳舞就是所以就是我会不断去发现我身边的这些演员们他们的一些特点然后融入到这些戏里面 我们任培啊你唱歌很好听吗 一般 你是故意的是吗 我 想想肯定有后面一定有什么 对就我想听听让任培给我们来首歌 有什么坑 好因为任培你喜欢一般比较喜欢谁的歌 我听的比较杂就是基本都听 基本都听喜欢唱谁的歌 但我的声音就是偏那个偏低一点嘛就是中音那男中音那块的歌然后 给我们来一首吧来一段吧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所有人来掌声欢迎任培给我们来一首歌 他也唱 好 我要唱这首就是那个在戏中要对那个我老婆美丽 唱的一 首歌求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好的 能拉着 手 唱 太紧张 你找到点感觉 好 的The fallen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are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a summer kisses.A sunburned hands I ne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谢谢。 哦，我觉得这个任培他的这个低音的声线有一种让播音员都很羡慕和嫉妒的声线， 有一种就是内心都会觉得被他唱诉的感觉。 他那个低音，你 没有没有 你是有参加以前在国外有就演歌剧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就都是自己唱， 自己喜欢。 对，然后其实我很不专业，刚才我起低了。 但是 你难受， 一个地， 唱得好， 你再来个高音版行吗？ 哎，这个来，这个右驾该你了啊，给我们来一段吧。老公已经开始对你唱了啊。 呀，老公唱得太好了， 哎，你看他瞬间入戏，你知道吗？ 哎呀， 老婆更棒。 对，哎呀，来啊， 那我也唱一段，就是在剧里面的一个算是彩蛋吧。 别起低啊！ 来，好， 别太高。 我的声线，我的声线让我低下去，我都。 好。 Mr. Sadman, bring me a dream. Give all the cutest that I'd ever see. Give him to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And tell her all her lonely nights are over. Oh, sad man, I'm so long. And tell nobody to call my own. So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d, Mr. Sadman.Bring me a train. 哦，掌声送给， 好有质感的声音啊！ 他的这个唱功啊，跟这个演唱技巧真的是，哇！你所以导儿，你这手底下全是这种能人是吧？ 很幸福。 哦、对，你驾驭不是这是就驾驭他们去。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要排剧啊，手底下有能人是非常的， 真的是这样。他们会的越多，其实对于我来讲是，越支持我往前走一步的。 大田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大田， 大田秘密武器，他其实他可能唱歌不是他的秘密武器，但挺好听的啊， 漂亮。 哎，一个是长得真的是漂亮， 哎，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因为除了演这个戏以外，之前他有演过我一个更实验的一个戏，需要离观众非常近，然后并且他一个人扮演三个女性，那个是在讲路易斯康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戏里面没有任何一句台词，那么他需要从头到尾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当中，然后并且和观众近距离的表演，对， 没有， 对，而且我还给他排，我只给他排了50%，现场他随缘分50%的演下去， 哇。 对 哇，他的秘密武器就是演技了，对啊。 这是其实我必须得说句实话，我们团的演员今天只来了一部分，其实还有好几个演员，我们现在还在剧场排练呢，因为后边还有好几个戏，所以就是我们剧场所有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都很棒。 好，所以就经常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大家秀一下，真的是。所以你看刚才说到大田，刚才我觉得想想都觉得难，三个女性不同的人物角色要切换，对吧？要切换过程当中关键还没有台词的切换， 对 对，还有即兴表演， 对对对。 所以导儿你这个真的是经常玩一些先锋，我知道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装置戏剧跟你的这个 它有一个叫 四面台， 四面台是首创哈，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啊？ 其实在银河街道128号这个戏当中，我倒没有大力的去做装置戏剧，反而是我在尝试了四面台，因为我总觉得舞台好像可以不仅仅是那样的，而且我觉得演员的表演不仅仅是正面侧面，我觉得他们背面应该有戏，所以我是希望，因为很多在演唱会当中才会出现四面台，但四面台也很少， 四面台其实给演员来讲是不安全感的，因为他没有躲避的地方。对于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讲，他没有救场的地方。所以相当于把演员直接抛出去。那么能活能死就看你们了，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讲，他们的观看角度也会很不同。就你不就比如说有的观众他是在想，哎，我应该看谁？或者我是应该看着重看剧情，还是说谁说话我看谁？还是说我这场戏只看这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看四面台的戏的一种新的体验。因为我喜欢探讨就是观演关系。不仅是和观众的近距离，更是我愿意在四面台当中放很多的细节。希望观众他的好奇心可以发现。 哎，你刚才说到了观演关系，那在传统的我们说三面台的这种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引导着观众的目光在走，对吧？哎，我这个地方灯亮起来，我这个人物的动作表现出来。那你四面台的时候，你不担心观众的注意力失焦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观众一定会失焦的。就包括看一部电影，如果它是一个纯的外语片，你就算看翻译，你也会失去看表演的细节的一个时间。 没错。 那我觉得可能戏剧好玩就好玩在你到底想捕捉是谁。我觉得镜头感是在观众的眼睛里。而不是说我可能现在需要告诉大家你们要看这里看那里。我就选择全在观众。所以尤其像四面台，我们这一次是比较像回字形的舞台。那其实有 中间还能坐人啊？ 中间没有，但是我们可能会在大剧场的时候中间会有观众了。我反而希望的是五个演员，然后一个回字形的舞台，形成的是自由的一个磁场效应。观众他会随着这五个演员的魅力，然后随着他们的这种回路性，然后来观看这个戏的。 那我们得听听演员的感受吧。就是这种确实的，我们先问一下任培，你在国外有接触过这种舞台形式吗？ 没有。 然后你在国外也没有见过这种？ 我人生第一次见这种舞台。 上去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张的感受吗？ 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第一场特别紧张，是我就是这一生中紧张的，就是怎么说，瞬间屈指可数的一次。对。但他们看不出来是吧？ 你当时紧张是因为觉得我没法把控现场，还是觉得我怕我台词给忘了？ 其实都有。一是我们排练的时间比较紧，二是这种舞台确实之前没有接触过。 你会观察到就是观众的眼神吗？因为离你很近了。 那他要在演表演的时候， 对，第一场没敢看观众，就是 后来敢看了是吧？ 也没有谢幕的时候，因为要保持那个舞台上的专业度、专注度，就不能对走出戏，然后还要时刻把 心，要给自己设置一堵墙哈， 对，放在舞台上，舞台的其他角色当中。 对，其实这种我们说以前三面台的时候，我们走位还经常说不要背台啊。 对， 你们这个其实 最近大帅也在排话剧， 然后完全可以放开嘛，就是不用完全可以放开，就我怎么走反正都会背台。 你说说吧，你作为演员这次排戏 是不是有 什么要向他们请教的？ 这个一会儿再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先聊一聊四面台那个我们右架说一说啊。 四面台其实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 四面台。 对，因为四面台在国内真的特别是屈指可数，就咱们非常非常的少，就这种剧场。然后与其说是我们上台去适应四面台，不如说其实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就把我们扔上去，是我们真的是人的潜能是 无限的， 无限的。 对对， 你是有一种enjoy享受的感觉吗？ 就是一开始上去之后，经常会被骂，你只给这面人演吗？就是对，就会提示我们，你只给这边演吗？你只给那边演吗？一共几台叔叔啊？就经常会这样，然后你要不断的去习惯，然后不断的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 心理压力庞大。 对，然后 主要是你有没有错乱的感觉？比如说到底我要上哪边演？ 而且在演的时候，因为它是四面的，就你三面台或者说就是 一面台哈，对， 就是我们站上去就 OK 了，我知道这是正面。四面台的时候，你演着演着可能会晕，哪个是正面来着？我就晕掉了。然后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往这边站还是那边站，就会很混乱。 嗯， 所以说就是不断的逼自己，不断的逼自己，大家都是这样，不断的去让自己说我要打破我之前的演出的这种观念啊，这种习惯性，打破，然后再去重组自己对这个新的舞台的这么一个观念，然后去适应四面台。其实现在来说，我们与其说我们去上去演出，不如说上去做了个游戏， 就放开了，完全解放自己了。 对对对，玩着，不像三面台啊，一面台就是我还必须要遵守什么规矩，在那上面可能我的规则就是我尽情的动，尽情的玩，我哪想冲着哪边说话，可能就想到哪儿了就去哪儿了。对，就是这样，还是比较开放的一种。 哎， 对，这种戏剧我觉得挺过瘾的。其实 它有点像那个我们叫舞台版的 VR 是吧？ 哎， 你想看哪儿看哪儿呗， 对 吧？自己看呗啊，叫哎，我想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叫右架的这个这个女人的包装扮，哎，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盯着她，可能就去看了，对吧？视线的聚焦就聚焦在那儿。那大田，你是跟苏导合作过几部这样的戏剧？四面台 、四面台我也是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合作啊？ 为什么叫就是苏导，他其实脑子里边就是这只是他一部分，四面台只是他一部分，我相信他未来应该还有很多更多奇思妙想的东西。然后对，因为四面台我们都是第一次，然后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一个游戏，而且观众其实离我们就是台子上的演员，因为他是回字形嘛，离我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所以其实你在那演的时候，观众就是往前伸一点，他就能够到你，就特别好玩。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种特别奇妙的一种体验。然后我们其实每个人上去演第一次的时候都是懵的，因为你脑子里边会想无数种可能性，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会是什么样的，我应该怎么表现，然后会不会做错或什么样的。但是其实当你站在台上一瞬间，你也就不会想那么多了，因为他给你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怎么玩都行。所以就是而且我这要说一点，就是做他的演员其实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很多导演会限制你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但我们的导演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你随便干什么，你要不停的给我抛东西，然后你在台上站着一瞬间，你要跟我说你想怎么样玩，我去接受你的东西，我们在一同创作。可能是因为我们剧团其实有些演员也在其他的以前也在其他地方演过戏，他们也受过传统的一些训练，所以他们来这儿的时候也没有见过说一个导演是这么跟演员交流的， 这么排戏的， 就是很幸福。就是不是说我们在完成一个工作，我们是在一同创作，像一家人一样。 明白， 这个 就是你可以 一种创作的那种过瘾，那种感觉啊。 你可以自由发挥，但你必须给我东西， 对 吧？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框架里边自由去展现，对吧？所以导我也知道，你自从有了四面台以后，其实有很多人说啊，那你用一回就完事儿了啊，但是你据说还去专门创作了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就专门针对于四面台的戏剧，是吧？ 是的，因为其实词剧场的整个的设计，其实就是我设计了整个剧场都是四面台。对，当然它不仅限于四面台，它可以随着座椅的变化变成三面呀、两面呀，或者没有座椅。所以我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应该玩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场地应该更多变，才可以刺激创作者他们的新的创作欲望。 其实刚刚上半时段一直聊哈，就是三个角色其实都是导身上带的一些特质啊，给了他们。那我挺想问问导，如果让你真的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角色，你会演谁？ 这里面的人是吗？ 对， 让他演谁？我们听听导。 危险，我觉得。 一下子给他问出了瘾来了，这个啊，来导想一想。 哎呀，我其实真是觉得，廖美丽这个角色。廖美丽这个角色我是真喜欢，是真喜欢，但是对于我来讲好像太简单了，就是我演那个角色太简单了。 你会选任培是吧？ 对，我有可能会选择是一个男性角色。 哇， 就是一定要 挑战 一下， 对， 他们两个人听了以后都坐不住了啊！没关系，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又加刚刚啊，长吁了一口气 、 啊，我终于解套了。 好，其实今天真的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发现这个团队是非常怎么说呢？有想法，而且又给大家很多新鲜刺激的这样一个团队。他给大家带来的是银河街道128号，目前正在我们的这个望京那边麒麟设计的瓷剧场进行上演，欢迎大家到时候走进剧场。大家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下一个节目娱乐听听 掏 耳朵， 王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王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朝詹瓷宝